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6章第二个项目第81集。 你明明说已经解开劫难的线索了。 赫敏气愤地说。 你小声点。 哈利恼火地说。 我只是需要弄得更清楚些，不行吗？ 在魔咒课上，他和罗恩赫敏单独坐在教室后面的一张桌子旁。今天要练习的咒语和召唤咒正好相反，驱逐咒。因为东西在教室里飞来飞去，容易造成不幸事故，弗利维教授给了每个学生一大堆软垫做练习，这样即使走偏了也不会把人砸伤。这个想法倒不错，但执行起来并不顺利。纳威念咒时太没有准头了，总是不小心把一些很重的东西弄得满屋乱飞，比如弗利维教授。 暂时忘掉金蛋吧，行吗？ 哈利压低声音说。这时弗利维教授无奈地从他们身边飞过，落在一个大柜子上。 我要告诉你们斯内普和穆迪的事。 这堂课是进行密谈的理想的保护伞，因为同学们都玩得很开心，根本顾不上注意他们。在刚才半小时里，哈利分几次小声地讲述了他昨天夜里的遭遇。 斯内普说穆迪也搜查了他的办公室。 罗恩小声说，兴奋地两眼放光，一挥魔杖，对一个软垫念了驱逐咒，软垫飞到空中，撞掉了帕瓦蒂的帽子。 啊，穆迪在这里不光留意卡卡洛夫，还在监视斯内普，你说是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邓布利多叫他这么做的，但他肯定去搜查了。 哈利说，一边漫不经心地挥了挥魔杖，他的软垫怪模怪样地贴着桌子滑了下去。 穆迪说，邓布利多之所以让斯内普留在这里，是为了给他第二次机会。什么？ 罗恩说，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的第二个软垫旋转着飞到高空，把执行吊灯撞得飞了起来，然后重重地落在弗利维的讲台上。 哈利，也许穆迪认为是斯内普把你的名字投进火焰杯的。 罗恩。 赫敏怀疑地摇了摇头，说道： 上次我们以为斯内普想害死哈利，结果没想到他却是在救哈利，你还记得吗？ 他给一个软垫念了驱逐咒，软垫从教室上空飞过，落在他们应该瞄准的箱子里。哈利望着赫敏，沉思着。不错，斯内普以前确实救过他的命，但奇怪的是，斯内普同时又对他恨之入骨，就像当年一起上学时他仇恨哈利的父亲一样。斯内普喜欢给哈利扣分，而且绝不错过任何机会惩罚哈利，甚至提出要把哈利从学校开除。 我可不在乎穆迪说什么。 赫敏继续说道， 邓布利多并不傻，拿海格和卢平教授来说吧，许多人都不肯给他们工作，邓布利多却相信他们，他做得对，所以他对斯内普的看法也很可能是正确的，尽管斯内普有点 坏。 罗恩迅速接口， 那么赫敏，那些专抓黑巫师的猎手为什么都要搜查他的办公室呢？ 克劳奇先生为什么要装病啊？ 赫敏不理罗恩，自顾自地说， 他不能来参加圣诞舞会，却能在半夜三更随心所欲地溜到这里来，这真有些蹊跷，不是吗？ 你就是因为那个小精灵闪闪才不喜欢克劳奇的。 罗恩说，一边给软垫念了个咒，软垫朝窗户飞去。 你就是总以为斯内普想干坏事。 赫敏说，也给软垫念了个咒，他的软垫干净利落地飞进了箱子。 我只想知道，如果这是斯内普的第二次机会，那么他原先究竟做了什么？ 哈利板着脸说，他的软垫竟然径直飞过教室上空，稳稳地落在赫敏的那个软垫上面，这使他大为惊讶。小天狼星希望了解霍格沃茨的每一个异常情况，因此那天晚上哈利派一只棕褐色猫头鹰给他送了封信， 把克劳奇先生创建斯内普办公室以及穆迪和斯内普之间的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然后哈利把全部注意力都转向了眼下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2月24日那天，他怎样才能在水下存活一小时？罗恩倾向于再次使用召唤咒，哈利跟他们说过水肺的作用，罗恩认为哈利完全可以从附近的麻瓜城镇弄一套水肺过来。赫敏断然否定了这个建议，指出即便哈利在规定的一小时内学会了怎样操作水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也肯定会被取消参赛资格，因为他违反了国际魔法保密准则。一套水肺嗖嗖地穿过乡村朝霍格沃茨飞来，要想不被麻瓜看见简直是白日做梦。 当然了，最理想的办法是让你自己变形，变成一艘潜水艇什么的， 赫敏说。 要是我们已经练习过人类变形就好了，可是六年级才想到这个内容呢，而如果你没有完全掌握就擅自给自己变形，后果不堪设想。 是啊，我可不愿意脑袋上支棱着一个潜水望远镜走来走去， 哈利说。 我想我可以在穆迪面前进攻别人，这样他就会给我变形了。 不过我认为他可不会让你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 赫敏严肃地说。 不行，我认为你最好还是用个咒语。 就这样，哈利又一次埋头钻研那些布满灰尘的大部头书，寻找一个能使人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存活的咒语。他想他很快就会厌烦图书馆，一辈子都不愿再进去了。在午饭时间、晚上和整个周末，他和罗恩·赫敏都泡在那里苦苦搜寻。哈利还请麦格教授给他写了一张纸条，批准他使用禁书区的藏书，甚至还向那个长得像兀鹫的图书馆管理员平斯女士请求过帮助。然而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办法可以使哈利在水下待一小时还能活着讲述自己的故事。现在哈利心头又笼罩着以前有过的那种紧张感了，又觉得上课很难集中思想了。那个大湖，哈利以前总拿它不当回事，把它看成是场地的一部分，现在每当他靠近教室的窗户，大湖就会吸引住他的视线，那一大片铁灰色的阴冷的湖面，他那黢黑而寒冷的水底像月亮一样遥不可及。就像上次面对树峰之前一样，时间又在哗哗地溜走，仿佛有人给钟表施了魔法让他们转得飞快。离2月24日只有一个星期了，还有时间，只有五天了，他肯定很快就会想出办法。只有三天了。哎 呀，快让我想出办法吧，求求你了。 只剩两天了，哈利又开始吃不下饭。星期一的早饭桌上，唯一令人宽慰的是他派去给小天狼星送信的棕褐色猫头鹰回来了。哈利抽出那张羊皮纸展开，看见的是小天狼星跟他通信以来写的最短的一封信。 派送回信的猫头鹰告知你们下次到霍格莫德过周末的日期。 哈利把羊皮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希望能看到些别的，但背面什么也没有。 下个周末。 赫敏在哈利身后看了短信的内容，小声说道。 拿着，用我的羽毛笔，马上就派这只猫头鹰送回信。 哈利把日期草草写在小天狼星回信的背面，把信系在棕褐色猫头鹰的腿上，看着它又飞走了。他原先指望得到什么呢？指望小天狼星告诉他如何在水下存活。他写信时只顾告诉小天狼星关于斯内普和穆迪的事了，把金蛋忘得一干二净，只字未提。 他为什么想知道我们下次到霍格莫德过周末的具体日期呢？ 罗恩问。 不知道， 哈利干巴巴地说。他看见猫头鹰时内心闪过的短暂喜悦消失了。 走吧，去上保护神奇动物课。 哈利不知道海格是为了弥补在炸尾螺上的过错，还是因为炸尾螺只剩了最后两条，或者是因为他想证明格拉普兰教授能做到的他海格也照样能做到。反正海格回来上课后就把格拉普兰教授关于独角兽的课继续上了下去，结果证明海格对独角兽的了解并不比他对怪兽的了解少。不过他显然觉得独角兽没有獠牙 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今天他居然抓到了两只独角兽小崽。小崽与成年的独角兽不同，他们是纯金色的。帕瓦蒂和拉文德一看见他们就高兴得发了狂似的，就连潘西帕金森也不得不拼命掩饰，以免暴露自己是多么喜欢他们。 小崽儿比成年的容易发现， 海格对全班同学说， 他们两岁左右变成银色，大约四岁的时候出脚，直到成年后才会变成纯白色，那大约是在七岁左右。他们小的时候比较轻信，对男孩子不怎么反感。过来靠近一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拍拍他们，把这些方糖给他们吃几块。你没事吧，哈利？ 海格趁大家都聚拢在独角兽小崽周围时躲到一边低声问道。 啊，没事， 哈利说。 有点紧张是吧， 海格说。 啊，有点吧， 哈利说。 哈利， 海格说着用粗重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压得哈利的膝盖直打弯。 在你对付那条树峰前，我确实替你担心过，但我现在知道了，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我一点也不担心了，你肯定会成功的。线索解出来了吗？ 哈利点了点头，但他尽管在点头，内心却产生了一种荒唐的冲动，想坦白承认自己不知道怎样在湖底下存活一小时。他抬头望着海格，也许海格有时候必须钻进水底去对付湖里的动物，因为场地上的其他东西都是他负责照料的。 你会赢的， 海格嗓音粗粗地说，又拍了拍哈利的肩膀。哈利觉得自己往松软的泥地里陷了两英寸。 我知道，我能够感觉到，你一定会赢的，哈利。 哈利不忍心抹去海格脸上喜悦的、充满信心的笑容，他假装对小独角兽很感兴趣，勉强对海格笑了笑，就走上前，和同学们一起去抚摸两个小崽了。